在胃的身上越伤害、 嗯、 我也不敢随便吃、 嗯、 每天吃饭呀把那个饭呢煮的呀、 嗯、 就是个稀饭煮的特别烂、 嗯、 半个钟头以后就一口下去、 嗯、 就感觉呀就是吃东西就感觉那个喉咙就是那个、 嗯、 就是那个喉咙那个地方就是那个食道吧、 嗯、 它有种那种火烧火辣的感觉特别难受。 嗯，这个这位朋友啊，我特别理解你，你先这个稳定一下情绪啊，不管怎么个情况，有病咱们得治，你说对不对呀？ 对呀、 啊 嗯、有病得治呀 啊, 啊， 所以我们娘家的亲戚啊 啊 就想方设法的给我介绍这个呀，说这个好、 啊、 这个好 啊， 就给您说到、 啊、 说您治的好，我爸呀当时就拉着我去了 啊， 可是我当时因为病得很厉害啊，我记不清楚是哪个大夫给我看的 啊。 当时就是给我拿了原样的膏、 哦、 一开始呀、啊、我说用了那么多药我们先治治、 嗯嗯、 可我爸不干呀， 嗯， 直接给我拿了，还跟我说 心疼你，嗯， 这是正常的， 嗯， 一年就能出一次、 嗯、 他说咱们赶上了，咱们还不赶紧多拿上点、 啊、 你想省那个钱有什么用，你省钱有什么用， 嗯， 治上以后啊 啊 我爸呀、 啊、 就是瞒着我、 啊、 说拿少了、 啊、 你说您看你这效果多好呀、 啊、 我跟您说实话我都没想到会这么好呀、 啊、 因为用上了也就没几天吧、 啊、 就感觉呀、 啊、 自己那个腿、 啊、 感觉不那么胀了、 嗯、 也不肿了，感觉呀、 啊、 自己呀穿着裤子什么那个腿呀、 啊、 热热乎乎的觉得挺舒服呀、 嗯、 困扰我二十多年的病就看到效果、 啊、 还有就是我的胃 啊， 我个头挺高 啊， 我1米68的个头 啊， 最瘦最瘦的时候呀、啊、就跟个纸片人一样、 啊、 也就90斤， 哦这个太瘦 了，他不能吃、嗯、不能喝能不瘦吗、嗯、 对， 那现在吧 啊、嗯、 我胃口好了长肉了、 嗯、 我现在上秤称我快130斤了呀。 哦这就说明什么呢？你的胃好了，营养吸收了，对不对？营养吸收了、 嗯、 自然你就慢慢的这个体重就正常了啊。 还让我最满意的了，还有就是、 啊、 自从用了原样的膏吧到现在吧， 嗯， 现在呀吃啥啥都香， 嗯， 真的没有那种啊那个在肚子里烧心难受的感觉，没有了 啊、哦、没有了啊、 嗯、 那我问一下你，你从当年用原样补膏到现在几年了？ 有快6年的时间了。 6年时间了，那你之前的那些个病呢、 嗯、都没有了呀，不管是月子病这疼那疼，以后吧我跟你说句实话，那就是好人一个，从那再不说是胃不舒服呀、啊、这疼那疼了 啊。 在家呀现在我人在家里下地干活了，庄稼地里的活我都是一把手。 哦，现在这效果还真的是不错。 现在的心情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现在觉得这日子呀 啊 越过越有倍儿头。 哎呦，我看你今天真的是 这样吧， 嗯嗯， 这样吧徐主任， 啊啊， 我现在心情特别好， 嗯、 我想给你唱首歌好不好？ 好好， 我第一个就是谢谢徐主任，就是给了我第二次活下去的机会，我给你唱个好日子、 嗯、 好日子来了、 嗯嗯、好日子来了。 好好日子来，我给你唱、 哎、嗯， 嘿，开心的锣鼓敲出年年的喜气，好看的舞蹈送来甜甜的欢腾，阳光的油彩涂红了今天的日子哟，生活的花朵是我们的笑容。嘿，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都能成，明天是个好日子，打开了家门在迎春风。 太好了太好了，我都给你鼓掌了。 徐老师、 啊、 以前呀从那就是满地打滚、 啊、 觉得活着呀就是受罪 啊， 现在我不这么想，我身体好了、 啊、 我日子一天一天有个倍儿疼、 啊、 以后都是好日子，我得谢谢您。 嗯，不用谢不用谢啊、时间关系我今天呢、 嗯、 只能跟您聊到这儿。 好好，谢谢您，再见、 哎、再见再见， 我这人爱叨叨，说起来没完 啊、再见再见，哎， 谢谢。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谢谢你徐主任的电话。 哎、 啊、 你好，有什么问题啊？沈阳的， 我是沈阳的，我姓李，

静悄悄地来过，它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爱是没有带走了寂寞。 清醒，等不到天黑。